大即定， 即念佛三昧，神通是由定中现的。佛本来相就好，再加上念佛，十方诸佛的加持， 所以相貌就更好。 而佛心清净， 所以相貌圆满庄严呐。 住奇特法， 佛要为大众宣讲最奇特的成佛之法，念佛三昧，信愿持名，是一切诸佛自己修的， 也是一切诸佛对根熟的众生积极要介绍的。 根熟的众生愿意接受，听了之后欢喜，依照修学，佛就赶紧帮助他一生成佛。道师是对佛教化众生之称呼， 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在所有的法门中最为殊胜了，称作最胜成佛之道。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 念阿弥陀佛及一切诸佛全念到了， 而佛佛道同，念弥陀就是念一切诸佛。 现在阿难问佛说， 是念过去佛呢，未来佛呢，或是现在他方佛呢？请佛为我们说一说吧。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 汝今思问，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之佛。 不施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 佛在说话之前赞叹阿难，连说了两个善哉， 一个是趁佛本怀， 佛来此世就是要传授这个法门，机缘未熟，今天终于等到了。 因为此经是如来出世正说的第一经啊。 第二是与会的大众根基成熟，正是师资道合。 佛就很喜欢的把这个成佛的秘诀说出来。 而且成佛不是到西方才成佛的，你若是现在接受了此法，现在就是肉身菩萨了。 阿难这一问胜过了 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之佛，不施累劫的功德百千万倍啊。 阿罗汉与辟之佛是圣人，不是凡人，他们修布施给六道的众生，累劫不息，其功德不可思议。 然而阿难之功德比他们布施的功德还要大呀。 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 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尽爱三界，所以出兴于世， 光阐道教，欲整群盟，会以真实之力。 难直难见，如幽昙花，稀有出现。 如今所问，多所饶益，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志难量。 无有障碍，能于念请，住无量一劫，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 如来定慧，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将来六道的众生听到了这个法门， 没有不得度的呀。 如来到此世界是乘愿而来，为了怜悯众生，阐扬光大，出离生死之道， 而其目的是欲拯救六道的众生，会以真实的利益呀。 那么要多少时间才能够见到效果呢？ 近几年来我在各处介绍这个法门， 其有认真修学者，3个月就见效了。以此理论修行，其效果是 身心清安，自在快乐，烦恼少，恶念少，处事待人接物比起从前脑筋要清楚的多了。 所有一切法门，没有比这个法门真实。 而此经为佛所说最真实的经典，其难遇到，如同昙花一现呢。 阿难今天这一问利益太大了，应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究竟圆满， 也就是自己的圆满智慧。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如来的智慧呢？ 因为我们有妄心的障碍。例如念佛的目的是一心不乱，如果你有求一心不乱的念头，你一定得不到一心不乱， 因为这个念头就是障碍啊。 佛的能力不可思议，能以一念变为无量劫，也能把无量劫变为一念，超越时空。 身及诸根，无有增减， 也就是不生不灭，亦无衰老。 因为如来定慧究畅无极， 这是说明其定慧通达无极，无量法门没有不通达的。世尊对阿难说， 善思念智。 善思是思维悟的意思，凡夫想一想，落在意识变为妄想，思是慧解， 念是修行， 所以思念之上加一个善字，要不落在心意识才谓之善， 而落在心意识即成凡夫了。 是是分别，不执着即不落在意里，连印象都没有。 而印象是心， 凡夫是以心意识为主宰，佛为我们讲经说法，随着我们的分别与执着，我们才会听得懂。譬如我们问佛， 这毛巾是什么？ 佛说， 是毛巾呐。 佛心中没有分别执着，乃是随顺众生而言，所以佛是 说而无说，无说而说啊。 如果我们是 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 那就与佛相应，立刻入了佛的境界，才能够解佛的真实意， 也就是宗门所讲的上上根人。法藏因地第四。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 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 在世教授42劫，时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 前面的序文为了正信，偶益大师说， 信、愿、持名是净宗的3个重要条件，古人称为三资粮，信是第一。 本经佛说 开化显示真实之境， 说到经教的大义是 会以众生真实之理， 可知本经所说的是纯一真实， 而祖师大德也为此做了证明啊。 此第四品是正宗分的开始，佛说 久远劫之前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 前面说过佛菩萨没有名字，其名称是教化众生的宗旨， 也是属于教化众生的口号。 这尊佛的寿命很长，在世教授42劫， 可见当时世人的寿命也很长。 下面的十种称呼，每尊佛都具足，显示果地上的圆满智慧德能。 一，如来。 一切佛均称如来。《金刚经》说， 如来者，诸法如意， 万法一如。我们面对一切万法，不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无一法不如。 此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呀。 如是真如本性，无一法不是真如本性， 法法皆如啊。 古人说， 以金作器，器器皆金。 以金比真如本性， 以器比一切万法。 佛法讲平等，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乃真平等。佛性与人的性是一个， 本体也是一个。 其次，如来是 今佛如古佛之再来， 佛佛道同， 所以他们的说法与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二，应供 是从福德上建立的，因为佛的福德圆满，应当接受一切众生的供养， 所以佛是福田呐。 三，等正觉， 此即无上正等正觉之略称。佛法最高的境界是 无上正等正觉， 阿罗汉辟支佛正得正觉，菩萨正得正等正觉， 而佛再加无上，就到了极圆满的境界。 四，明行足， 是从戒定慧三学建立的，三学圆满了，就叫做 明行足。 明是智慧， 行是行持。 五，善事， 有言好趣，未入无余涅槃。所谓 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六，世间解， 是从智慧作用上建立的，世间法样样都通达。 七，无上士， 士为读书人的尊称， 也就是在知识分子之中他是至高无上的呀。 八，调御丈夫， 此号是从教化众生特殊能力方面建立的，众生知见烦恼无量无边，身心不安，佛有能力调顺之，使其身心安稳， 并且规范其行持。 孔夫子到了70岁的时候，才从心所欲不逾矩， 而佛法的修学要到纯熟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快乐，绝无过失啊。 九，天人师， 佛在六道中是老师，他教化众生，在人间的许多帝王大臣皆依佛为师，所以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 因为宗教必须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来主宰宇宙人生，而佛教没有。 十，佛 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名 佛陀也， 此是曰究竟的觉果来表得。世尊是综合了前面的十种德号而建立的， 因为他的德能是圆满的，为世间所尊称。 在世教授42劫， 是说寿命甚长。佛说 此世界的人寿最长的时候是84000岁，每100年减1岁，减到平均寿命10岁，以后再每100年增加1岁，增到84000岁，这样一增一减为一个小节。 可见42劫是在他方世界，而非在此地球啊。佛菩萨在世间的事业即是教化众生， 为一切众生说经讲道。 所以佛陀的家业就是弘法利生啊。 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熏发无上真正道义。 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 高才勇哲，与世超逸，性解名记，悉皆第一。 又有殊胜行愿，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于者。 往诣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脱赞佛，发广大愿，颂曰： 大国主，也就是国王，名释饶王。这个国家当时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这是讲 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为国王，听世间自在王如来讲经说法，心生欢喜，颇有领悟，升起了无上菩提心，就把王位让给他人，随佛出家，号曰法藏。 要知道做国王的目的绝对不是要财富要威势， 而是为了拯救苦难的百姓，为他们谋幸福，解决问题啊。 除了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其他的世界。 而做国王能够救得了多少众生呢？ 真正觉悟之后，要想救度尽虚空变法界一切的苦难众生，所以法藏他知道 国王做不到啊，要做佛才能满足我度生的大愿呢。 法藏出家之后修学大乘法，行菩萨道， 德行高超， 智慧勇猛， 立志深远， 以行见愿， 所以超越了世间呐。 性解名记，悉皆第一。 这是做学生对老师应有的态度。信是对老师有信仰， 对所教的法门深信不疑。 解是能真实的理解， 对老师的教导都能记在心里不忘记。 一般人根性劣，很想学， 但是记不住， 想听 又听不懂， 这是有业力的障碍呀。 那为什么法藏没有业障呢？ 读经至此，需要自己检讨一番， 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再把它消除掉。 那么高才勇哲，信解名记，我们虽然不能够得满分， 但是也能有几成了。 冷静地想想，我们的业障实在是因为心量太小了。如果你做国王听佛讲经之后，肯不肯弃位出家呢？ 不要说国王了，就是小小的公职，如局长、处长之类，也不肯放弃，这就是障碍了。 法藏要念念帮助一切众生快快成佛， 而我们在此世界尚有恩恩怨怨，这都是障碍啊。 所以能消除一分，智慧就增长了一分。读到 殊胜行愿， 除了法藏之外没有其他人。 因为法藏比丘的48愿实在是了不起，能够使一切的罪苦众生得度啊。 即念慧力，增上其心。 李老师在此经文上没批 信、尽、念、定、慧， 此是弥陀经讲的五根五力，说明了法藏不但立志发愿， 而且认真的去做。 坚固不动， 也就是不退转的意思，勇猛精进。法藏以切脱赞佛，切脱是梵语，如中国的诗歌押韵，而并不太严格，句子很整齐，有3字、4字、5字、6字、 七字、九字不等。 而法藏他赞佛，也向佛报告他的愿望。 此愿共有十首七言颂，前面二首是赞佛， 三首至九首是发愿，也是报告。 幕后的一首是求老师做证明。我们来看看颂文： 如来微妙色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 第一首是赞佛的相好光明，人的相貌是由其智慧福德显现出来的。古人说， 人到世上投胎，必定与父母有缘，共有四个条件，就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报恩者是乖孩子、孝子贤孙，报怨者可能要搞得家破人亡了。讨债的往往很得父母的欢心，把他栽培成人了，他就走了。还债的如果欠得多，他对父母的生活照顾得很周到；欠得少，则他对父母的生活很刻薄，让父母吃饱了穿暖了也就算了。 学佛的人知道得很清楚，一切处之泰然，心就平了。 而三界六道是苦海，还是老实念佛往生西方，才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呀。 后天的教育是可以移转的，人到了四十岁以后，相貌会有变化。科学讲遗传， 而佛教则无此说法。 小孩像父母，是因为其投胎的时候见到了父母的相貌，生欢喜心，自然就像父母，并非遗传的。 而相随心转，所以要存心善良忠厚，天长日久，自然就会影响相貌了。 赞叹佛的相好，是使人听到之后升起敬仰之心。一切众生的智慧福德与审美观念均不相同， 但是对佛的色身相好则一致推崇为第一，所以称为微妙。 后两句的 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珠皆逆耀， 是赞叹佛的智慧。世间的发光体为日月火珠， 但是在佛光之下都显不出来了。 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泪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泪见。 佛的音声完美，一切有情众生都听得懂。佛出世在周昭王时，比孔子早。当时中国未统一，有八百诸侯，言语文字均不同。 一直到了秦始皇的时候，文字才统一。 印度也是如此。佛到处说法，各地的民众皆能听得懂，随类各得解。佛又能 随类化身，佛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佛是以凡夫身修成的， 所以我们依照他的教导修学也能成佛。 愿我得佛清净生，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 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尘劳，超过无边恶趣门，速到菩提究竟岸。 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发此大愿超过了一般人， 如果有人问 为什么要学佛呢， 有人说 为了解脱苦难呢， 也有的说 为了升官发财嘛， 答案不一。可是没有人说 要想成佛呀。 我自己也无此大愿。读六祖坛经，我最佩服六祖答复五祖的话， 我来做佛。 法藏的志愿是成佛之后 发音普及无边界， 度化一切众生。 这就比六祖讲得更清楚了。 宣扬戒定精进门， 也就是菩萨所修的六波罗蜜。他说了戒定精进代表六度， 而大圣讲明心见性，如果不能通达甚深微妙法，就不能广度一切众生了。 甚深微妙法， 就净宗所说，就是 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明心达本，念佛往生，不退成佛的妙法，而为其他的大圣经所没有的。 四十八愿开出了无上法门，是如来果地上的境界。 以果为因，非是九界有情所能理解的呀。 智慧广大，深如海。 欲度众生，必须先成就自己圆满的智慧。法藏在说完了度众的大愿之后，然后就说， 我自己要求甚深广大的智慧啊。 此非外来，心外求法，谓之外道。内心要清净，尘比喻染污， 劳是烦恼， 必须远离一切的污染， 断尽了烦恼， 才能超过一切的罪障，远离恶趣。古德说， 人无嗔恚就超越了地狱门，无愚痴即超越了畜生门，无悭贪即超越了恶鬼门呐。 如果对人天福德能够完全的放下，即能超越六道。 而小圣声闻、圆觉及全教菩萨都是恶趣，因为其下一句是速到菩提究竟岸呐。 见思尘沙无名烦恼皆断尽了，对世出世间一切法均不迷惑，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绝不犯过失。 所以如此要靠念佛三昧啊。 以上是法藏因地上修学的纲领。我们修学是以智慧为第一目标，求智慧要有清净心，其起用是照， 所以心就不能有一丝毫的染着。 要世间法五欲六尘， 出世间法大小全实， 皆不能染着。学佛有两种方式， 一是行门，从清净心下手；二是解门，由研究理论下手。 行门下手较快速，能断烦恼，心境则土净； 而解门下手是通通搞清楚以后再开始学起。 有解无行不能成就，从行门下手，以行为主， 以解为副， 不过分的求进，慢慢的自然就通达了，不必刻意求进，此法是正确的。我们的经题是 清净平等觉， 三而一，一而三，清净心得到了， 而其余的平等觉也自然得到。 修清净心就是念佛， 而不念佛的时候开念佛机听佛号也是非常有受用的。